你看这是来抢话、 对，不敢说话， 最不喜欢这种抢话的嘉宾。今天其实是小夏推荐单元、大家可能会纳闷说，哎，那为什么要请来好朋友，我要来推荐他的什么呢、 有什么好推荐的呢？ 哎，对，就是那你反正就这样嘛，长这样就有什么好推荐的。待会儿来细聊一下。今天呢、我们节目还开始的比较早、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到10:06才会来，因为我们常规是6才开始嘛、 所以现在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还有一分钟等大家， 等大家进场是吧？ 对，等大家进场，大家也可以到一直播上面来进场，看一下今天我跟我的搭档，真的是曾经的搭档，但现在 也是第一次做视频直播， 现在也是好朋友。你之前也做过，他又在这里， 真没做过。 我不想把你的一直播挑出来，自己在那一边走一边在那，哎，我现在要播整点新闻了， 但 是不是？ 但是那个时候我不可能跟听友互动。就完全是自嗨。 你在播 沉浸在 整点之前还是可以跟大家互动一小会儿的， 但基本上 开始播新闻了 都是自己的真正的这个认识的朋友。第一次有这么多网友哇， 乐享生活，有人说你蹲在我的肩膀上。 乐享生活真的好多的粉丝啊， 蹲在我的肩膀上。对，在一直播上面蹲在我的肩膀上的这一位呢，就是我们今天我要给大家来做推荐的啊，我的好朋友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刘佳。 Hello， 大家好。 因为他最近有做一档新的节目，然后呢，我也是他的忠实的听众。 对， 每周 六日 都会 来一下我的开场白，音乐起来。这个我跟你说，你现在让我切换到我的工作节奏吗？来，好， 不能让你 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主播的朋友圈，我是主播刘佳，耶、这个时候应该有音效， 有音效，就不给他音效。我们是一个很严肃的节目，要有什么音效呀？ 每周六日的北京新闻广播下午4:20-5:00，我都会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和大家互动。我们节目相比较这个节目更燥一点。 哎，有人说你是圆脸侠，赢了，赢了， 圆脸侠， 赢了。 这时候应该给他个音效。 对啊，你看我的就是我整个人大概在他前面半个身位，我们俩的头的比例大概是这个样子，大家所以就可以想象一下，就为了照顾一下我们能够在同框的，对，能够在同一个镜头里面。还没有告诉大家怎么找到我们，今天呢听我们在876很热闹，跟大家说，因为我们待会儿要跟刘佳一起来聊聊他这个以脱口秀为主的新节目，做新节目也会有一些新的感触，对不对？ 当然 、开播一段时间喽，所以呢我们也会聊一聊他最近的一些新的感想啊，做节目包括跟大家来互动的这样一个感觉。另外呢提示大家，在微博和一直播上面都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微博一直播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了。哎，对，话筒有点遮住我的嘴啊，让大家看我的 圆脸侠有吗？ 对，下面的线条在哪里？好了，不要纠结这个事情啊。还有人说这个大脸猫呢，那我都没念给你听。 天哪，我看不见，你们欺负我，近视眼看不见是吗？ 微博和一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进入到小夏推荐的单元，今天来推荐一下刘佳的新节目。 La pasión y el calor de otro amor, 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好，接下来要推荐一下主播的朋友圈。 对， 哎，你看这个名字取得也很有意思， 是吧？ 当时是怎么考量说一个广播类的节目想要交朋友圈？ 对， 就很互联网化。 对，因为之所以有这个想法，首先是因为我平时做节目啊，做了7-8年的早新闻，都是属于念稿子嘛，时政新闻播报。但后来其实生活 那是真的是大家想象当中的广播的形式，而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的。就大家很多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都说，哇，你们直播间好亮，我以为广播的这个直播间或者是录音间都是 就是幽暗 黑暗的小屋子。 那就是我平时的工作状态。 对对，他就在那个幽暗的屋子里。 但其实呢，大家通过如果一直播看到我的造型的话呢，应该能感觉到我的性格应该属于比较特别开朗和就是 open 的那种，能感觉到吧？ 感觉到了。 所以呢，后来就是有一次跟一个朋友聊天，然后他说，其实有一个节目是主持人脱口秀类型的，你行不行？而去年北京电台春晚， 台里找我做了一个档脱口秀的一个展示。 哎，大家如果有听我们的就是广播过大年， 对对对对对， 广播过大年的时候，刘佳有单独的一个有15分钟吧，得有 是全程背下 15分钟的一个脱口秀的内容。 当时他们找到我，一是因为我是一直常年做新闻主播，第二点呢就觉得我可能还是属于比较贫，然后觉得我还是有很多可能性的，所以 就是还有很多话其实在新闻里面没有办法跟大家讲， 不能直播的一些话不能讲，所以后来台领导就跟我商量说，哎，你可能性的，所以 就是还有很多话其实在新闻里面没有办法跟大家讲， 不能直播的一些话不能讲，所以后来台领导就跟我商量说，哎，你有没有兴趣做这样一个新闻脱口秀性质的盘点，但是这个板块呢其实还是挺难的，就是需要很费很多精力。后来我就接了这个一个等于说广播过大年的一个表演节目。因为这个节目，所以后来我对于脱口秀新闻脱口秀的节目有了一定自己的想法。后来又跟同事啊，包括跟台领导聊啊，我说可不可以做一档广播类的新闻脱口秀节目。所以在2018年7月7号，我的新节目终于诞生了。哎，音乐起，音乐动效，哎，看我这节奏都就这样，哎，下来。 这哎，说到7月7号开播到下周二， 正好满月， 就说这这一周的周末，我们是会听到你的 新节目。 嗯， 明天。明天下午4:20。 哦，对，对于我过周末的时候来说，对于刘佳这是上班的时间， 是比较辛苦 啊。就是有人提示你说，刘佳你正面镜头啊， 啊， 就是对大家， 那给大家 反正已经知道了你的头的比例，所以你正面镜头就 行。我看着大家说好吗？ 对，这个交流感会更强，对不对？因为我知道，刚才刘佳强调的说，其实也是我们广播节目想要给大家的一个互动感， 对。 因为之前我也播过新闻啊，因为我们俩以前搭档过，所以其实我也做过新闻主播。播新闻当然把第一手的资讯传递给大家是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但是呢，这确实不如现在啊。比如说现在大家在一直播，或者是在微博，你搜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你就会看到我们。 对 啊，第一，我们是很鲜活的在这里。对， 对， 就 是互动的 啊。对，然后呢，大家的留言我们也能实时看到，然后帮你念出来。 是啊， 所以其实。做主播的朋友圈，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说， 对啊， 我们的这个交互性，广播的优势会出来， 是 大家实时在听，实时就可以发表他的观点。 对，我看有圈友有网友给你留言说，夏夏气色好好。你看，当你看到这样一个实时的留言的时候，你的整个的直播的状态也不一样。我就前两天直播的时候，每次我的节目都有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有一次我们定的是你被陌生人。你曾经被陌生人帮助过吗？真的有很多的听众给我发来他们曾经被陌生人帮助过，然后想通过我们的平台广播平台来寻人，真的，然后希望说就是说一声感谢，说一声感谢，说一声谢谢。我就觉得相比较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对，相比较播新闻而言，就是那种主持人带来的这种成就感或者是获得感可能更强一些。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他其实也还在播新闻啊，不是在说播新闻这件事儿不好。 播 新闻他是另外，就是我说的啊，对，他很辛苦，早上下了早新闻来，然后就在简单的躺了一会儿， 在沙发上躺 了一会儿，因为早上5点要起嘛，对，躺了一会儿来再来我们的节目推荐他的新节目。 对，然后我的新节目呢，我继续说啊， 很难。 我的新节目是每周末的下午4:20到5点都是直播，所以说。周末像我们台很多节目都休息了呀，或者说做录播了呀，但是其实我一直在周末陪伴大家。如果您在收音机，您走在路上，比如说咱们876的听友啊，下午了可能觉得录播的不过瘾，还是想跟主持人实时的互动，可以切到北京电台的新闻台啊，调频100.6兆赫。 你怎么知道有一个 特别兴奋的一个主持人会等着大家，北京电台主持人刘佳有一个新节目叫主播的朋友圈， 然后现在大家也知道了，就会有一个头比较大的主持人在、 对，圆脸侠今天没有化妆应该有个音效 没有打阴影吧，可能 对，没有打阴影。然后我的节目呢基本上就是以新闻为主，但是新闻脱口秀性质，然后每期我们会大概找一个话题、一个话题是大家来互动的，但是呢也会找过去一周 的一些新闻热点， 有意思的新闻，然后大家可以来讨论，然后加上我们的一个音效啊，或者是其他的片花的动效，然后整个就让大家在放松的状态下，在快节奏 还有歌曲推荐，在一种比较轻松的状态下，然后来了解新闻。当时呢，当然也传递一些主流价值观。 哎，我上周就是给大家弹尤克里里，叫弹棉花也可以吧，唱的那首《答案》，就是他。 我节目推荐的。 他节目推荐之后，然后我就去找，我说哦，原来这个是杨坤和郭采洁在2014年的春晚就唱过了，然后我就拿回来练。我看什么？我给大家唱过了，我唱的怎么样？来，你们给一个公正的评价，让他感受一下，好不好？ 对，回头我邀请他，我邀请他去我的节目，回头可以。 一直播的朋友可以，看了我上周弹棉花直播的，可以来留言，觉得我那首答案啊。我唱两遍，然后我说第一遍没唱好，我再唱一遍。你们要是愿意，我再唱10遍，就没有人愿意。 今儿带了吗？今儿没带啊。 今天没有啊。好，说 有什么问题吗？ 说今天是刘家的主场，当然不是。对，我们不，我们一般请，对，我们一般请嘉宾呢，嘉宾就是。哎，就是我们的主咖， 对， 确实是要让他多说一点， 多说一点。 我是一个推荐的引子，然后让他自己能够表述说，你看以前我们节目会推荐一些新的电视剧啊，然后其中的一些主演，那也会让他们来做很深度的推荐。为什么我会参演？为什么我会想要跟大家很隆重的来推荐这部电视剧？那今天邀请刘佳也是，因为他做新节目很用心，很刻苦， 谢谢。 然后呢，现在也受到很多新闻广播的听众的喜爱，所以我就觉得，哎，想要听一听说，他做节目的一些心得，哎，然后呢，也给大家做一个推荐。你看，啊， 真的有人 很好 关注了是吗？ 对，还有人说夏夏弹的很好听， 是吧？ 谢谢你们，比心。 下次我邀请他去我的节目弹，我到底要看我的圈， 弹10遍答案， 看咱的那个圈友怎么回复。大家肯定会特别开心， 那不行，那是我的客场啊， 特别，你的客场也特别开心啊，因为我的节目就我一人光杆司令，你知道吗？就我一人做，什么时候能请一美女主播的话，那肯定是粉丝应该会飙升。 也没有开视频直播，为什么？ 那回头因为你我就开了。因为你我就开一次，你知道吗？ 好，说到视频直播，是因为今天我们也开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微博和一直播。但是呢，大家如果给我们留言的话，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手机在互动，所以大家尽量的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给我们留言。微博上面的留言呢，我就只能下了节目才会看到咯。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啊，可以。 大家听过我的新节目吗？周末的下午4:20到5:00的北京新闻广播的 100.6 的一个调频的一个新节目，主播的朋友圈，你听过吗？哪怕听一耳朵听个音乐也行啊。 对， 没有 听过答案这首歌。 这是哪个？ 你这会儿眼睛看见了？ 这个看到了。不要啊， 刚才大脸猫我也看见，这会儿看见了。好，没有关系了。你看，就是因为没有，所以我们才要做推荐。你不要心塞啊，不要心塞。 满月的节目，哎， 对，这还是个小婴儿的状态嘛。而且一周就跟大家见一次面，所以还是要多多推荐， 多多推荐， 多多到我们节目里面来做推荐。 对， 微博、一直播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呢，希望大家可以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来给我们留言，下方的箭头可以点击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 啊，我觉得夏夏的这个节目的整个氛围啊都特别温暖，就觉得 大家都是一家人。 对对对，我觉得你的粉丝们真的是对你又特别好，然后爱屋及乌，然后也会对我有一些夸奖。 对，这一点我确实是要说，就是因为前两天就是周三啊，周二的时候吧，就是嗓子最糟糕的那一天，我当时直播我说哎，真的很不好意思，我说如果有新的听众进来可能会想，哎，876怎么会招一个生命这样的主持人 啊对。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微博上面的听众还在留言说，哦，夏夏你中音区不错，就还在安慰我。就 一家人 对。然后今天我是也是有一点点咳嗽，早上也是处于就是哎，这一点可以跟中医我们的中医师来讨论一下，就是早间大概在5:00到7:00间，我今天真切的感受到这个肺经在排毒。你别笑，你不信某手 一 见你回答我是不是对的，因为会咳嗽。 那个时候我都起来开始工作了，怎么办呀？没办法。 啊，那个时候没有办法，我是起来喝了点药， 喝了点药 ，然后也喝点水。其实我喝药的原因呢，我如果说今天不用直播 啊、 我可能就喝点水，就让自己再平复一下，然后咳出来其实就好了，因为排毒要排出来嘛。对，然后就这个喝了一点点药，一点点啊，也是 为了保证直播的状态， 也是某医院自制的那种 对，很难喝，真的很难喝，很苦。但是因为我就觉得说我不能直播的时候一直咳，我就有点担心这个问题。虽然我知道它的原理，对，我那时候咳起没有什么烦躁，我在不知道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我在不知道它原理的时候我就很烦躁。我想哇，为什么 这个时候要咳嗽， 这个时候会咳醒啊，明明可以七点多在一起，为什么五点钟咳醒？你会那个时候很焦虑啊，你会因为身体不适一定会带来心情的烦躁。 对， 但是我们知道了很多的道理之后 平静下来了，平静下来了。 对， 然后 袁未央现在在给我们点赞， 是吗？谢谢， 对，在给我们送爱心， 比心 比回去啊，比回去。所以你会不会其实做新节目也会有这种感觉？ 前两天啊， 就是做着做着就会发现，哎，我又知道了很多新的东西， 是， 然后对于生活的这个理解也会变得更坦然。 我做新节目，因为做了，说实话，就做了一个月了嘛，然后现在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哈，真的是自己的节目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是一个以前 我们家娃已经快五岁了啊， 对， 同志们， 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感觉。以前我们是集体，我们的采访记者、 就是大家在一起工作， 我们台所有的人一起做一个节目，我们做北京新闻，然后你会觉得你是这个节目的一份子。那现在因为我的这个节目就我一个人，然后我来负责编辑和直播的状态，直播的工作，所以真的是他表现好你就会高兴，他表现不好，你自己表现不好，你会着急。我跟你也有点像，我前两天是有点上火，长口腔溃疡。直播的时候，因为我的说话语速不像咱们文艺台节目这么娓娓道来，我的节目节奏很快。 我说快了，大家会提意见。 对，提意见哈，我那节目很快，然后有的时候说快之后嘴就有点瓢。我就跟大家解释，我说我有点口腔溃疡，实在是太疼了。然后有听众就跟我发来说，主播辛苦了。然后你就真的是觉得 是累辛苦。 对，你会觉得自己的节目，然后更多的人关注你的时候，那种欣喜。当然也有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关注，有的时候整个直播半个多小时，没有网友互动。几乎没有圈友互动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就会出现。 这个时候就找一些自己的好朋友，然后来撑一下场子。但是那个时候 新节目嘛， 就 会 觉得哎，会怀疑自己，我是不是话题选的不好，或者说， 所以你们不跟我们互动，我也会怀疑我自己。 对，我今天的状态是不是受到了影响？ 嗯， 那我到底是不是因为没有给听众送礼物？因为我都会考虑。以前我是从来 不 考虑 总结嘛。 对。后来我就想着，哎，那为什么周六的时候听众互动的多，为什么周日会少一些，哎，有时候周六又多了，所以这些规律我都在慢慢的积累，就会像对待一个自己的孩子一样。然后他有一点好你会继续的加紧，他有一点不好你自己不好你会有点着急。 其实总结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对， 我相信大家在工作当中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哎，我昨天做的不好，或者是我有哪件事情没有得到领导的认可。 对， 我们如果去反思它，去回顾它，也是一个在进步的过程。 对， 在876的直播时段，我们要进广告了，但是在一直播的平台和微博上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来跟我们互动。怎么了？广告多，嫉妒？ 嫉妒。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工匠汾酒系列之19，十大标兵篇。可爱的实干家，我常常无法理解父辈们追求上进的行为，感觉有些不可思议。而在探访国有大企业汾酒集团的日子里，我的人生观经受了一场洗礼。一代代师傅们的人生理想，居然就是立志做那个时代的标兵，通过当标兵实现卓越的人生价值。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们可以奉献全部的身心。邓师傅是汾酒集团的培区技师，在汾酒厂工作了整整40年。从学徒时期，邓师傅就有专注的工匠潜质和习惯，甚至专注的有些可爱。刚刚成为张老师傅徒弟时候的邓师傅， 对一切与秩序公益有关的事儿都非常认真，总爱跟在师傅身后问这问那，像个小尾巴。这天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邓师傅感觉到有人在起身，转头看了一眼，是张老师傅。邓师傅问道：“师傅，曲房怎么了？”张老师傅笑道：“曲房没事，我是去厕所，你跟着干什么？快回去吧。”啊，哦，看着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低着头往回走的徒弟，张老师傅很欣慰，这个只知道智趣的傻小子呀。自此，张老师傅教得越发用心，邓师傅学得也越来越快。到张老师傅退居二线，邓师傅已经能独立担起汾酒清茶区的生产重任，成为了技术权威。挑起重任的邓师傅更是将专注做到了极致，从卧区前区房地面卫生的打扫，到翻区看区查看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情况，每一个环节他都亲自参与确认，生怕哪一个细节出现问题毁了一房的好区。将全部身心都放在治区上的邓师傅真真做到了以厂为家，一个月30天，他有28天是住在区房的。有一次轮休，邓师傅想把被褥拿回家拆洗一下，刚到厂门口就被门卫拦住了。门卫看着邓师傅眼生还带着公家被褥，觉得肯定有问题，盘问道：“你是干啥的？哪儿拿的被褥？”这可把邓师傅气笑了，自己被当成小偷了，赶紧解释道：“我是汾酒厂大区车间10多年的老职工了，这是我自己的被褥，拿回家拆洗的。”门卫有些狐疑，老职工，这厂里进进出出几百号人我都熟，怎么没见过你？我一直待在区房里，很少出厂门。看着门卫明显不信的眼神，邓师傅有些无力，幸好这个时候有认识的同事经过给解了围，出了厂还被同事调侃：“再让你在区房待着不出来，连门卫都不认识你了。”对邓师傅来说，在区房待得久不算什么，重要的是能治出好区，番区对治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他对番区的要求格外严格。他要求区工手似一杆秤，眼似一股绳，拿区之轻重，番区如城墙。而现在汾酒一直引以为豪的番区三调整，卧区翻梅子拉围杆，就是从邓师傅开始的。番区上下垂直，间距均匀，表面平整，横向呈线，纵向呈横的要求也是邓师傅制定出来的。实干家的称号不是凭空而来的，在治区工艺传承上，邓师傅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贺品牌诞生2周年，全包圆品牌盛典大幕开启。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实木家具、灯具窗帘、名牌电器。 还是999元每平米，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而且设计费全免。 400-606-8866， 400-606-8866。 逢周末成功签约，另赠空调一台。 名额有限，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五的固定单元，周五是小夏推荐板块。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在一直播上面来进行我们的视频直播。提示一下大家，今天我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非常优秀的主持人啊，个人也很喜欢他的新节目，所以想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刘佳。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佳，来自北京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我的新节目叫做《主播的朋友圈》。好了，推荐完了。每周六日下午4:20-5:00。 语速啊，就是 欢迎大家都关注我的 节目。我说我下半段要聊《延禧攻略》，不让他再推荐了，所以他生怕我不让他多说一句关于新节目的事儿，所以就就拼命的在开始的时候要去把这个 事。其实上半段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呢， 嗯， 就是作为你一个有这么多年直播，然后做这种 互动类 节目的主持人，就是说，有的时候听众不给你留言， 就比如说此刻， 就代表他。不听吗？ 不，我觉得是网不好。 还是说，我们应该调整到什么状态？因为其实我现在做新节目才一个多月，所以还是挺 这很正常、啊， 挺需要观众 因为 听众的那个反馈的。 因为大家收听会有一个收听的习惯， 他听了他未必给你回复，对吗？ 不是，就他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一个周播节目，他很难做到说，都是。 锁定 都是很喜欢这一类节目的听众在听，这是一。第二呢是、很喜欢互动的听众在听、 哦、 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我可能听完了，今天错过了留言、 哦、 我也不知道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播、我想给你留，然后没有找到这个时间口，我觉得都有可能。 哦，所以这时候咱们 应该，所以现在大家不给我们留言，是因为没有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对不对？我们要说一下，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人在876直播间里面的状态。然后呢，还有就是想要跟我们一起来留言聊一聊。我们下半段是真的要开始聊《延禧攻略》了，这不是一句笑话。 哦、天哪！ 不是笑话，是真的开始聊一聊这部网剧。 网剧啊， 对，聊一聊这部网剧。然后呢？大家可以因为周末嘛可以更轻松一点、对，我还是希望周五的我们的视频直播给大家营造一个比较轻松的感觉、 从现在开始就开始准备放松了， 对，开始过周末了。 过周末、 给你们的下午这个过周末包括到晚间的这个放松啊，提前预热一下。 对， 所以呢大家可以想要跟我们聊《延禧攻略》的，可以在微博和一直播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看到我，看到刘佳。然后呢也可以在一直播上面给我们留言，一直播的留言区就可以来留言了。 这节目挺火的，刚才我从楼下到楼上来，我一同事好像手机里正看这个片呢。 啊， 在手机然后坐电梯的间隙还在看这个《 延禧攻略》， 对，电视剧。 哦， 我听出来了，说明我也中毒很深。听出来里边角色的音色和声音了。 你说你追了多久吧？听出来、 其实一开始这个剧我一朋友，我一跟他们推荐的时候，他们都没看，这几个女生，然后他们说这种剧你这种钢铁直男肯定是不会看的，而且包括像什么《甄嬛传》《芈月传》这种都太适合女性来观看了，然后所以他们就觉得我不太可能看这种剧，而且也不太可能追这种剧。但是我就觉得你们这不就是一种赤果果的歧视吗？我们为什么不能看这种宫廷戏啊？我相信有很多男生也在看啊，看的话在直播里举个手，或者在微博来留个言。 对，真的，现在如果在跟我们一样在追剧， 对， 朋友可以啊。居然有人说我是本色出演，隔三差五清嗓。 你隔三差五就清嗓子吗？ 本色出演。 直播确实不容易，大家应该给他多点支持，他最近确实病了。 对，就是因为最近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啊。今天大家说我气色好，那是因为已经吃了，今天到周五嘛，周二开始吃药啊。对，确实这个想要快一点西药还是会西医的药。 我觉得这个日播的节目还是挺压力挺大的，像我做一个周播的节目都这么大压力，可想而知哈。给你点赞，给你点赞，欢迎做客我的节目。 对，这世界杯我对不住你啊， 还要轻松。 对，本色出演，本色出演是确实就是热感的话，包括像主持人都会多多少少会有点职业病，比方说类似于慢性咽炎症之类的。但我算轻微的了，我算很轻微的了。最近可能是真的是热感，再加上因为我们直播间的空调真的还算比较凉，所以我一般是走路上班或者是骑小黄上班。那这个出汗之后抖一凉，这个有时候嗓子就会受不了。世界杯对不住你了。对，但是 但是下面还有人在说啊，因为喜欢我，所以听节目啊。然后周六什么在家带孩子是吗？ 周六可以在家带孩子的时候听我的节目。周六下午4:20到5:00，调频100.6兆赫，主播的朋友圈。 有人说，啊、这个播音腔多好听啊！对呀、啊，我也觉得。 你的播音腔是吗？ 对，就是其实这个所谓的播音腔真的是要打引号，对不 对？ 啊、对 对对对， 就是因为它通过这个话筒，然后通过电波传到大家的。说多还是多聊聊你俩自己吧，不想聊剧是吗？ 不想聊剧，没有人看过。哎呦妈呀！ 不没看过不太可能。 这一句哎呀还得刷一下。 哎这是什么啊，说夸我呢是吗？ 啊、 哦、说刚才说我本色出演清嗓子，就是、 哦、 这原来这是夸我。 这成了你的特色了哈。 哦 又比心。 没比对，这是手这个。哎这回比对了、啊、没太直啊。对。比心、 啊、我真觉得你的节目好欢乐呀，真的是在跟自己的家人在互动、 啊、然后大家也说今天听我们的节目也觉得我们两个人很欢脱。 嗯， 对， 那是因为我们认识好多年了。 说来聊演戏 来了， 你们的这个你们的要求真的很难满足。哎，有的人想要多聊一下我们自己，有人想要聊演戏攻略，那好，我们再聊一下自己吧、 嗯、 因为刘佳做新节目真的有很多想要跟大家说的话。 我就特别刚才那第一个， 就你终于开始由严肃的新闻主播变成欢脱的脱口秀主播的时候， 对， 你的内心的活动是 内心 终于来到主场。 对，内心的活动是，如果大家听了我第一期节目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一种癫狂的状态，一种癫狂的状态。它并不是说压抑的释放，而是一种说，我觉得用一个词来形容叫久别重逢。我相信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其实还是有一些听众的。然后呢，我常年做的就是一个单向的传输，我就做北京新闻整点快报、嗯、我只是把新闻给你，我从来没有跟大家做过这种直播的互动。结果你想，可想而知，播了这么7-8年，第一次可以跟大家来聊天，在直播间里的时候还可以跟大家互动，那种心情你是体会不到的。所以我现在的整个风格跟播新闻完全的是不一样。 嗯， 然后呢，整个的心情也不一样。我觉得做新节目的一个心情，还是说比较，虽然累，但是也挺快乐的。真的，你会发现，当听众给你的反馈不一样，而且听众认真的回复你的问题的时候，跟你反复交流的时候，太爽了。然而我觉得这就是广播的乐趣，所以也更加坚定了我继续要把这个节目做好。今天都厚着脸皮来文艺广播来拉听众了，反正我觉得咱们都是一家，两个直播间都挨着， 门对门， 门对门、 啊、我们真的是门对门的。 主播的朋友圈回头我也推荐大家来关注乐享生活，咱们就结盟好不好？有点过了是吧？ 音乐代表我的心。 就是表示同意。 好，有人说因为没有时间追剧、 哦、 啊，所以就还没有看，告退，别退呀、啊，别点上面小叉叉。没有，就确实今天说聊《延禧攻略》，我也是有一点点担心，我就是觉得说，哎，因为佳佳她的新节目毕竟刚刚开始做啊、嗯，没有想到她有这么多想要跟大家说的话。没关系， 哎、 我们后面去让她尽情的跟大家继续聊聊我们两个人啊，这个怎么去探讨她的新节目。哦，还有人给我推荐这个。 你说 王某吉的梁，我没有看错吗？是梁唐吗？小人文字， 他要干嘛？ 说对我现在的这个嗓子状态会比较好，会有一点、 哦、比较性感是吗？哇，听友好多呀，你这太热闹了，我好羡慕啊。 小熊跟你说一下，没有声音啊，可能是因为你是用手机在看我们的直播啊，戴耳机就好了、嗯、好不好？戴耳机，像我这样啊、嗯、戴耳机就能听到。 我真的好羡慕你，这么多人跟你互动，哎呦天，都忙不过来。我那儿一页，有的时候两页，你这都多少页了、嗯、 还有傅伦说平生第一次进直播间啊，进你的直播间 啊。欢迎大家。 对，那我们就只能比心欢迎 了，多多收听乐享生活。 嗯，好，说在世界杯说，那在网络上面怎么寻他？在网络上面就跟你找到我们是一样的啊，你的这个搜索就是收音类的软件当中呢，你搜北京新闻广播， 嗯， 这六个字就可以啦。你找到我们不是北京文艺广播吗？对不对？ 什么都挨着。 对，然后呢，就换成新闻这两个字。之后啊，就搜主播的朋友圈。 明天 你们现在、嗯、名字改过来了，对吗？ 改过来了。我刚才跟江夏说了，我说 只要是明后天或者是周末之后有咱们的听友或者叫圈友到我的那边去打卡，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公众号，说我是乐享生活的听众，特意来主播的朋友圈来看一眼，我就给你福利，真的真的。 有人说你把你的时间调到十一点我们就听，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听完乐享就听， 那我得跟音超商量一下。 不不不，跟新闻广播的十一点商量一下。 哦，新闻广直接调频了。 那超哥不同意了，因为我们的好哥会说话没有人听了怎么可以。 对，大家一起做嘛，大家一起做 确实是凉堂啊。嗯，好 OK 明白了。还有人说我们周末都不听广播，不要这样。 周末我跟你说，比如说你全家出游啊，周末下午回来的时候四点半就调到100.6兆赫，真的是有人在直播，哎，而且是可以互动的。然后有一，比如说你们两口子，老公开车，哎，老婆互动，哎，咱们玩起来，一点儿、就是， 然后还可以得福利，是吗？ 还可以得福利，只要你说你是乐享生活的听众，这是一个前提啊，就自报家门。自报家门之后我就会给 暗号，感觉 是 个 暗号， 是 对暗号、嗯、暗号暗号，今天就放着，我就把话放这儿了。 学我啊，学我就放这儿。 对 啊，说以前会经常的看我们876王伟老师和夏明老师的直播，今天是来、嗯、特意来看我的。嗯、 哇， 谢谢谢谢啊！然后呢、嗯，哦，还有人说是，我不太清楚啊。大家现在在一直播上面，应该是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的吧？不然大家怎么跟我们互动呢？ 对， 你们是用 PC 端听，哦、因为他说他用 PC 端听的，开到最大了也， 声音小， 就电脑对。然后说只有用网络收音机，然后再看我们的直播。 哎呦天，那是不是 会有 对时间差？ 对，会有这个。 我的互动方式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北京电台刘佳、 嗯， 然后也可以微信公众号添加佳微的。北京新闻广播直接在直播的时候互动， 是这样，其实你们跟他互动啊、嗯、你们只要在就是明天就是周末吧，逢周末的16:20打开100.6你们就能听到了。然后呢他会把他的互动的方式在节目当中也像我这样告诉大家很多次啊、嗯、 对，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还是要再告诉大家一次我们现在在哪里，大家在876听到我们的同时呢还可以在一直播和微博上面看到我们，搜索主持人江夏、嗯、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哦，说可能周末的时候不能够听直播但是会听回放。 哦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不错，因为、嗯、刘佳主持的主播的朋友圈呢他其实在盘点我们这一周的 对 就霸占了我们朋友圈，大家刷屏就会看到的一些新闻的热点。 对， 哎，可有时候你带娃去了呀，工作很忙啊，刷过去了没有看到。 是， 那我们在周末的时候给大家做一个盘点。 对，而且保准是对你生活有帮助、有意思的新闻。因为说实话，每天新闻信息太多了，但是我们经过一周的盘点，然后在周末的时候给大家做一个总结，然后拎出来有意思的、拎出来有价值的，然后给一些独到的点评，或者是说您的观点也可以发表过来。我们每期都有一个话题。 嗯。 对，有一个话题我们可以围绕一个话题，但是这个话题呢都是通过一个新闻来衍生出来的。 嗯， 那其实我的节目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种探讨当中来共同成长进步，然后在新闻事件当中来找到你的生，你的节目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的节目就是说也是遇见更好的自己，然后找到更好的自己，然后在新闻当中学到更多的知识，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一听就没有怎么听过我们节目，我们节目的 slogan 是遇见最好的自己。 最好的自己啊，我刚才说的什么 更 好 就是这么较真儿 挺好挺好。 对，要我们忠实的听众啊。哦，这个七七姑姑，你居然之前听过主播的朋友圈， 哇，我看一下， 你是听过的对不对？说有营养，给你点赞。 哇，你看 他现在可以围着我们876直播间兴奋的跑一圈，你行不行？ 跑一 圈，就为冲你这个听过两个字儿。 太棒了！你看咱们两个节目就是有缘。 为你点赞。虽然他没有接续在我的节目后面，但是大家依然会去关注。 下午 确实是说明，我们的听众对于资讯的接收啊、对于这个实时的，哎，我要去更新我的这个储备量。 嗯， 好像最近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跟我有没有关系？ 对对对对对。嗯、 说在微博里面评论新闻。 嗯 啊、但是就会有一些话题是不是会屏蔽掉公众号就还好了，你可以给他发微信公众号。 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的公众号。 哎，有人说我俩这个男女搭配主持不累啊。 对，今天主要是我脸皮比较厚。 专门来到小夏推荐板块来推荐自己的节目。 没有，主要是确实我最近这个身 体 状况，对，然后呢我也说，哎，我说佳佳，不然你也可以跟我一起来聊一聊。他因为今天刚才有人说觉得我们的直播间特别欢脱嘛。 是是是。 对，平时我是不是太冷静了？这么理性吗？我要那谢谢佳，谢谢刘佳把他主播的朋友圈的这个气场 带 给我们乐享生活。 对，因为我的节目就是欢脱的，但是我现在非常羡慕你啊，羡慕你向下，我觉得你这个你的粉丝真的是对你太好了。 由于你们对我太好，所以呢，我们今天提前听一下一个35秒的广告，但是之后我们还会跟大家聊的啊，我们大概还可以跟大家聊5分钟，不要走开，876的听众也不要走开， 不要走开。由一号新家 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居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好，你看说35秒就35秒啊，一定会回来的。就是大家没有走也是因为知道我不会骗你们，35秒之后就回来。我们在876现在跟大家一起来聊天的是我的同事，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刘佳。 Hello。 现在呢他在7月7号正式开播的一个新的节目，新闻脱口秀节目。 对。 我个人也很喜欢，因为平时是工作很忙的情况下，你是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刷朋友圈，刷微博热搜或者是一些新闻上面的热点。哎，那刘佳呢？ 我来帮你做。 每周用2天的时间，用2个40分钟给我们盘点一下过去一周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啊，有意思的事情啊，朋友圈里面关注度比较高的事情。 对，也可以有一个互动话题。通过新闻有一个互动话题，大家也可以跟我来互动，来对于这个新闻发表自己的观点，其实也算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吧。对，因为是我的第一次尝试，有很多做的不足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够多提意见。 说听不到一直播里面的声音不开心啊，小熊都不给我们写诗了，不好吧这样。要不然你看回放的时候有声，用手机看回放的时候有网络的时候，哎，再给我们写一点啊。说这个背景里的文字都是反转的，对，因为我不太清楚怎么反过来，因为我很少用这个，一直用前置镜头，很少一直用前置镜头给大家直播，因为原来都是我用前置镜头，然后直播的时候啪，哎，在90度嘉宾在那边，我会转到那边，所以大家看到嘉宾后面的那个 logo， 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几个字是正的，所以今天有点一直恨不得把手机翻过来的感觉是吗？哎，真的也很辛苦大家啊。那这样一个新闻脱口秀的节目也是在周末的时候。其实刚才有很多人说，哎，周末好像不太习惯听广播。也是因为周末休闲比较多，可能大家 是吧，就是看电影啊或者怎么样。但我也觉得如果有时间的话， 在路上， 哎，正好在路上转场要去吃饭啊， 对对对， 哎，这个时候可以听一下，我觉得也比较放松了，因为大家不要听到新闻两个字就觉得很严肃。 是脱口秀，对，脱口秀就一个人自嗨绝对不是严肃新闻。 我一直帮你然后也会有很多的音效，还会给大家推荐歌曲。 对对对对对。 哎，你推荐歌曲的这个 原则是什么？ 对，选择的方法是什么？ 两方面，一方面是根据这个新闻本身这个点是跟这首歌有相关性，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我不知道你关注没有，就是说张学友演唱会就经常会抓到逃犯，结果呢这就成了一个新闻了，他的每一场演唱会都会抓到1到2个这种犯罪嫌疑人，然后结合这个新闻呢，我就会在节目的当中这个新闻之后放一首张学友的歌，他来听我的演唱会。然后 这个他， 对，然后还会放一些当下比较流行的歌，或者是说现在比如说一些选秀节目也开始了嘛，有一些好听的歌曲也在不断的推出，包括我前段时间放谢霆锋的歌，这都是哎我上学那时候特别喜欢的偶像。 是吗？我喜欢李健老师。 李健老师，那就 明天放 李健老师的歌，就是会根据一些时效性比较强的新闻会延展出来一些歌曲，然后推荐给大家。